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是战无不胜的研究讨论会13号在瑞士举行。讨论会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的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强调，朝鲜的社会主义是由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建立、加强和发展的，是给人民群众提供自主的创造性生活的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。